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个世界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用

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

杜德伟的独舞和许茹芸的在水一方。 只做就能

都留不住，在故事的尽头，我的选择是用孤独将自己锁住。 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范晓萱所演唱的《咖啡》。